哀皇帝。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，大赦，改元。甲寅，减田租，亩收二升。演豫州刺史孙兴请攻洛阳，曰：“晋将陈佑必卒千余，借守孤城，不足取也。”燕人从其言，遣宁南将军吕护屯河阴。二月辛未，以吴国内史宇熙为北中郎将，许兖二州刺史，枕下邳。龙骧将军元贞为西中郎将，兼护豫司兵冀四州诸军事，豫州刺史，镇汝南，并假节。昔兵之子也。丙子，拜帝母周贵人为皇太妃，以服拟于太后。燕吕护攻洛阳，三月已有河南太守代师奔冤，陈佑告急。五月丁巳，桓温遣宇熙及竟陵太守邓霞率周师三千人驻右守洛阳，霞越之子也。温上书请迁都洛阳，自永嘉之乱波流江表者，一切北徙，以食河南。朝廷未温，不敢为意，而北土萧条，人情一惧，虽病之不可，莫敢先见。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上书曰：“昔中宗龙飞，非为信顺协于天人，实赖万里长江化而守之耳。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，河洛秋虚，寒夏萧条，市民波流江表已经数世，存者老子长孙，亡者秋垄成行，虽北风之肆，感其素心，目前之哀实为交切。若迁都玄枕之日，中兴武陵，即复免城辖域，泰山之安，即难以离保，铮铮之嗣，岂不缠于圣心哉？温今此举，诚欲大揽始终，为国远图，而百姓震骇，同怀危惧，岂不以反救之乐于屈死之忧促哉？何者？植根江外数十年矣，一朝顿欲拔之，屈促于穷荒之地，提切万里，于险浮身，离坟墓，弃生业，田宅不可复受，舟车无从而得，舍安乐之国，是习乱之乡，将遁扑道途，飘溺江川，仅有达者。此仁者所宜哀尽，国家所宜深虑也。臣之于计，以为且宜遣将帅有威名资实者，先镇洛阳，扫平梁许，清衣河南。运漕之路既通，开垦之机已丰，豺狼远窜，中下小康，然后可徐意迁徙耳。奈何舍百胜之常理，举天下而一致哉？绰，楚之孙也，少慕高尚，常著岁出赋以献志。温见绰表不悦，曰：“志意兴功，何不循君岁出赋，而致人家国事也？”时朝廷忧惧，将遣侍中指温。扬州刺史王树曰：“ 问欲以虚声为朝廷耳，非事实也。但从之，自无所至。乃赵温曰：“在昔丧乱，忽设武纪，戎狄四暴，继袭凶迹，卷言息故，慨叹萦怀。知欲公率三军，荡敌分会，扩清中基，光复旧京，非夫外身殉国，孰能若此？诸所处分，谓之高算。但河洛丘墟，所迎者广，经史之勤，至劳怀也。”是果不行。温又义以洛阳中据，述曰：“永嘉不敬，暂都江左，方当荡平区域，悬枕旧京。若其不尔，以改迁元陵，不应先是中据。”温乃止。朝廷以交广辽远，改授温都督兵司祭三州，温表辞不受。秦王坚亲临太学，考第诸生经义，与博士讲论，自是每月一至焉。六月甲戌，因征东参军刘拔刺杀征东将军、冀州刺史范阳王友于信都。秋七月，吕户退守小平津，众流矢而卒。燕将段崇收军北渡，屯于野王。邓霞进屯新城。八月，西中郎将元贞进屯汝南，运米五万斛以溃洛阳。冬十一月，代王石义坚纳女于燕，燕人亦以女弃之。十二月戊午朔，日有食之。与西自下邳退屯山阳，元贞自汝南退屯寿阳。兴宁元年春二月己亥，大赦，改元。三月壬寅，皇太妃周氏薨于琅琊地。癸卯，帝就地治丧，召司徒会稽王玉总内外重务。帝欲为太妃服三年。仆夜江滨起，于礼应服司麻，又欲降服妻。宾曰：“鸦屈思情，所以上言祖考。”乃服司麻。夏四月，燕宁东将军慕容忠攻荥阳太守刘远，远奔鲁阳。五月，假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、大司马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，假黄钺。温以辅军司马王坦之为长史，坦之庶之子也。又以征西院西超为参军，王寻为主簿，每事必与二人谋之。府中谓之语曰：“染参军短主簿，能令公喜，能令公怒。”温气概高迈，罕有所推，与超言常自谓不能测，轻身待之。超亦身自接纳。寻道之孙也，与谢玄皆为温怨，温惧重之，曰：“谢怨年四十，必拥毛杖节，王怨当作黑头功，皆未易才也。”玄义之子也。以西中郎将元贞都督司冀兵三州诸军事，北中郎将与西 都督青州诸军事。癸卯，燕人拔密城，刘远奔江陵。秋八月，有星背于角亢。张玄敬祖母马氏族，尊庶母郭氏为太妃。郭氏以张天锡专政，与大臣张钦等谋诛之，事泄，钦等皆死。玄敬惧，以位让天锡，天锡不受。右将军刘肃等劝天锡自立。闰月，天锡使肃等也率兵入宫，是玄敬，宣言暴卒，谥曰充公。天锡自称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时年十八。尊母刘美人曰太妃，遣司马伦谦、奉张以健康请命，并送御史于归东还。癸亥，大赦。冬十月，燕镇南将军慕容臣攻陈留太守袁丕于长平，汝南太守朱斌乘虚袭许昌，克之。代王石义坚及高车大破之，俘获万余口，马牛羊百余万头。以征虏将军桓冲为江州刺史。十一月，姚襄故将张俊杀江州都护赵皮，率其徒北叛，冲逃斩之。二年春正月丙辰，燕大赦。二月，燕太傅平、龙骧将军李弘略地河南。三月庚戌朔，大阅户口，令所在土断，延其法制，谓之庚戌制。帝信方士言，断骨耳药以求长生。侍中高松谏曰：“此非万圣所宜为，陛下姿势是日月之时。”不听。辛未，帝以药发，不能亲万机。楚太后复临朝摄政。夏四月甲辰，燕李弘攻许昌、汝南，败晋兵于玄户。颍川太守李福战死，汝南太守朱斌奔寿昌，东郡太守朱辅退保彭城。大司马温遣西中郎将元贞等御之。温率周师屯合肥。燕人遂拔许昌、汝南、陈郡，徙万余户于幽蓟二州。遣镇南将军慕容臣屯许昌。五月戊辰，以扬州刺史王树为尚书令，加大司马温扬州牧、录尚书事。壬申，使侍中赵温入参朝政，温辞不至。王树每受职，不为虚让，其所辞必于不受。即为尚书令，子坦之白树，故事当让。树曰：“汝为我不堪也。”坦之曰：“非也，但客让自美事耳。”树曰：“既未堪之，何谓复让？人言汝胜我，定不及也。”六月，秦王坚遣大鸿胪拜张天锡为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秋七月丁卯，赵复征大司马温入朝。八月，温至者齐，赵尚书车冠止之，温遂乘者齐居之，故让内陆， 遥领扬州牧。秦汝南公腾谋反，伏诛。腾，秦主生之弟也。是时，生弟进攻刘等犹有五人。王莽言于坚曰：“不去武功，终必为患。”坚不从。燕世中牧于龙，以龙城。喜宗庙及所留百官皆异业。燕太宰客将取洛阳，先遣人招纳市民，远近诸物皆归之。乃使司马越西军于蒙津，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。初，沈冲之子敬以其父死于逆乱，至欲立功以雪旧耻，年三十余，以行家不得事。吴兴太守王胡之为司州刺史，尚书昌敬才姓，请解禁锢，参其府事，朝廷许之。会胡之以病不行，即燕人逼洛阳，冠军将军陈佑守之，众不过二千。敬自表求佩佑效力，赵以敬补冠军长史，领自牧壮士，得千余人以行。敬屡以少击燕众，摧破之，而洛阳粮尽援绝，又自夺不能守，乃以救许昌为名。九月，刘敬以五百人守洛阳，又率众而东。敬喜曰：“吾至欲至命，今得之矣。”又闻许昌已没，遂奔新城。燕越西引兵掠河南诸城，进取之。秦王坚命公国各置三卿，并于官皆听自采璧，独未至郎中令。富商赵多等车服剑齿，诸公竟引以为卿。黄门侍郎安定呈现请治之，坚乃下诏称：“本欲使诸公严选英儒，乃更伪烂如是。一令有司推检，必召非其人者，悉降爵为侯。自今国官皆委之权衡，自非命事以上，不得乘车马。去京师百里内，工商造吏不得服金银锦绣，犯者弃市。”于是平阳、平昌、九江、陈留、安乐五公皆降爵为侯。三年春正月庚申，皇后王氏崩，刘卫臣复叛代。代王石义坚东渡河，击走之。石义坚性宽厚，郎中令许谦到捐二匹，石义坚知而逆之，谓左长史晏凤曰：“吾不忍视谦之面，若谦残而自杀，是吾以才杀士也。”常讨西部叛者，留使众目，继而获赦者，群臣欲挛割之。石义坚曰：“彼各为其主斗耳，何罪？”遂释之。大司马温一阵孤熟。二月乙未，以其弟右将军霍兼荆州、扬州之义城、雍州之京兆诸军事，领荆州刺史，加江州刺史桓冲兼江州及京豫八郡诸军事，并假节。司徒豫闻陈佑弃洛阳， 会大司马温于列州，共议征讨。丙申，帝崩于西唐，是岁寝。帝无嗣。丁酉，皇太后诏以琅琊王奕成大统，百官奉迎于琅琊地。是日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秦大赦，改元建元。燕太宰客吴王垂共攻洛阳，客谓诸将曰：“卿等常患无不攻，今洛阳城高而兵弱，亦克也。务更未诺而怠惰，遂攻之。三月克之，指杨武将军沈静，静神气自若，客将诱之。”中军将军慕于前曰：“靖虽其事，观其制度，终不为人用。今赦之，必为后患。”遂杀之。客略地至小沔，关中大震。秦王坚自将屯陕城以备之。燕人以左中郎将慕容柱为洛州刺史，镇金庸。吴王垂为都督京杨洛徐兖豫雍益梁秦十州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荆州牧，配兵一万镇鲁阳。太宰客桓业谓辽属曰：“吾前平广固，不能继毕驴卫，今定洛阳，使沈静为禄，虽皆非本情，然身为元帅，使有愧于四海。”朝廷嘉靖之中，赠东阳太守。陈光曰：“沈静可谓能子矣，耻父之恶，至死以敌之，贬凶逆之族，为忠义之门。”亦曰：“甘父之骨用玉。”蔡仲之命曰：“尔上盖前人之谦，为忠为孝，其事之谓乎？”太宰客为将，不恃威严，专用恩信，辅士卒务宗大要，不为苛令，使人人得便安。平时营中宽纵，似若可犯，然警备严密，敌至莫能进者，故未尝复败。人参，葬哀帝及敬皇后于安平陵。夏四月壬午，燕太尉武平匡公封一族，以司空杨务为太尉，侍中光禄大夫黄甫真为司空，领中书监。武历仕四朝，年期望重，自太宰客以下皆拜之。而务谦恭谨厚，过于少时，借数子孙，随诸子罗列，无敢违犯其法度者。六月戊子，益州刺史建成襄公周辅卒，辅在益州三十余年，甚有威惠，诏以其子前为太守楚代之。秋七月己酉，徙会稽王玉复为琅琊王。壬子，立妃与氏为皇后。后兵之女也。甲申，立琅琊王玉子昌明为会稽王，玉故让，由自称会稽王。匈奴右贤王曹谷、左贤王刘卫臣皆叛秦。谷率众二万寇杏城，秦王坚自将讨之，使卫大将军李威、左仆射王猛、 辅太子弘留守长安。八月，捡击鼓破之，斩鼓帝活。鼓请降，徙其豪杰六千余户于长安。建节将军邓羌讨魏臣，擒之于木根山。九月，兼如朔方巡抚诸胡。冬十月，征北将军淮南公右率幸城之众乘虚袭长安，李威击斩之。鲜卑突发垂金族，年110，子司复建代统其众。垂金，树基能从弟兀完之孙也。凉州刺史司马勋为政酷暴，至中别驾及周之豪右，言于武艺，及于作萧斩之，或亲射杀之，常有拒属之志，但周府不敢发，及府卒，勋遂举兵反。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韦翠窃见，勋皆杀之，自号梁益二州牧、成都王。十一月，勋引兵入剑阁，攻服。西夷校尉吴秋伟弃城走，乙卯，为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。大司马温表鹰阳将军江夏，向益阳朱旭为征讨都护以救之。秦王坚还长安，以李威守太尉，加侍中，以曹谷为雁门公，刘卫臣为夏阳公，各使统其部落。十二月戊戌，以尚书王彪之为仆射。